李神坛愣了一下。 这都被你发现了。我的精神意志开发已经达到了 70% 的临界点。事实上，当一个人精神意志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本身的精神世界也会趋近于完美。 恭喜。 李神坛挑挑眉毛。 恭喜什么？恭喜我的病好了吗？其实我自己并不开心。 人类世界里，病症痊愈了，不就应该恭喜吗？ 可我不想痊愈。病症对我来说，可以将自己的逻辑完全颠倒，不再有正常的喜怒哀乐，甚至不再拥有正常的记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时不时地忘记某些事情， 忘记母亲死去的那天，忘记那些令人憎恶的面孔。精神类疾病有很多都是大脑对自我的保护，就像是一个避风港一样，当他觉得你不该承受这一切的时候，他就会帮你切断。那种割裂的方式就像是曾经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可是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会一切如常。大多数人都没有恢复的机会，但李神坛不同，他已经将要彻底掌握自己的潜意识了。与这世上的大多数超凡者不同，所有人都是被动觉醒然后成长，只有他是在自己掌握自己的精神意志。所以当他恢复正常之后，却每一分每一秒都陷入痛苦之中。他手中的银币不停翻转着，那银币之上的女人温柔而端庄。 我还小的时候，母亲会经常亲手给我做鸡蛋羹吃，我说我喜欢吃特别嫩滑的那种鸡蛋羹，她就在大夏天帮我不怕辛苦地搅拌鸡蛋。那时候她会带我去街上认字，看一个个商店的招牌。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了一家火锅店，但那个字我怎么也记不住，念不对，他就耐心地一遍一遍地教我。 可是这么温柔的一个女人竟然被别人杀害了。年幼的李神坛哭喊着，可是没人愿意帮他，甚至还在兴高采烈地讨论这女人一定是偷了男人吧，肯定不干不净的。这一切在李神坛的脑海里不断回荡，不知道为什么，他都已经几乎可以掌握自己所有潜意识了，却无法驱散这段回忆。他就像是恶魔耳语者内心里的那个恶魔一样，不断地吸收着光和热。某一刻，李神坛甚至想毁灭自己，这样就全都结束了。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你很像。 李神坛明白了，所以这才是灵愿意跟他聊天，让他拖延时间的原因。因为灵觉得他可能会和李神坛有些共同语言。灵也是孤独的，他所面对的世界似乎要更加残酷一些，无数人对他恶语相向，甚至他的父亲在临死前都想要毁灭他。如果把灵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那他的人生确实足够悲惨。 我也大概知道你的事情。不幸的童年通常伴随着畸形的性格。不过有些人会变得孤僻，有些人会变得格外喜欢控制别人，有些人产生恨世或者自毁的倾向。你是哪一种？你看，我也是久病成医了，说不定你跟我说说，我还能给你治治病。好歹我也算是典型的精神类疾病痊愈案例了。 然而这一次灵并没有回答李神坛的问题。 我要继续赶路了，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灵对时间的掌控极其精确，他所要做的就是阻拦西北第一集团军回到178要塞，这样他才能让这场战争的胜利天平向他更多的倾斜。李神坛笑着摇摇头。 你过不去， 你应该知道阻拦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必须要以你自我毁灭为代价来拖住我的脚步吗？可你要明白，我不止这一支部队，而且豁出自己的性命去救其他人是否值得？ 其实我也不想的，不过我答应过我的朋友任小素了，要为他办一件事情，唤醒陈无敌。曾经的我无意间铸成大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时代里竟然还有如此纯真的人。我可以死，但是陈无敌不可以。 说话间，林便知道双方再无商讨的可能，漫山遍野的人潮开始向着李神坛汹涌扑去。可李神坛并不慌乱，只见他轻轻将手中银币弹上天空。 安静。 李神坛的瞳孔只剩下银色的璀璨星河，仿佛眼中便是一个世界。一旁的司隶人见情况有些不对劲，赶忙大喊： 李神坛，不许你！ 小丽人话还没有说完，这世界的一切声音竟然都被银币在天空翻转的清月声覆盖了。不再有脚步声，不再有呼吸声，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种声音，李神坛翻转银币的声音。刹那世界仿佛静止，无数人陷入呆滞之中，连同司隶人也不例外。随着声音向远方滚动，那面色平静的人潮像是被一圈透明的涟漪波及到了一般，恍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人潮一层层的表情全都变得呆滞起来。可是这还不够，声音涟漪的力量在向外扩散的时候正在逐渐削弱。 终有一日，恶魔也要完成自己的救赎。任小素，我不欠你的了。 下一刻，李神坛的身躯开始不断虚化，灿烂的星辰积粉从他身体中不断飘散出来。那层向外扩散的涟漪终于将所有灵控制的人全都纳入催眠范围。这是李神坛第一次一己之力控制百万人，那百万人身体中的纳米机器人尽数毁灭。若是以前，他或许会控制着百万人去与敌军厮杀吧，但如今李神坛却并未这么做，只是让他们静静肃立着。这一刻他距离真正的神明只有半步之遥，但他知道自己其实跨不过那个门槛的，这世界只有一人可以。李神坛回头对小丽人笑道： 对不起，这是第一次催眠你，也是最后一次。离人呐，以后少看点狗血言情小说，少吃点零食，不要太容易相信别人，不要忘记我。 说到这里的时候，恶魔耳语者的双眼突然各流出一滴晶莹的泪水来，表情却仍旧保持着微笑。 去找老爷吧，谢谢这些年来的陪伴。 说完，面目呆滞的小离人突然泪流满面，他试图着挣脱控制，可是不论他如何努力，却终究敌不过已经距离真神半步之遥的李神坛。最终，司离人神情呆滞地飞向北方。李神坛的身躯还在不断飘散着璀璨的星辰，那两滴泪停留在他眼眶下面，就像是两枚原本就存在的印记，这让他更像是一个准备盛装表演的魔术师了。似乎是从精神意志中感受到了悲伤，天柱山中被李神坛控制的百万军队突然齐齐动哭起来。然而事情并未结束，李神坛很清楚此时此刻正有另一支部队从西南向北进发， 而他已经没有余力再去挟制那支部队了。如果那支部队抵达西北，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依然是无用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灰雁城袍，目送着司离人消失在天际的背影，李深潭终于转头对一旁的金属箱子说道： 是我当初太过任性，才导致实验体攻破壁垒的时候没人防御。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因为我觉得那一整座壁垒里都是该死之人。但直到我听闻了你的死讯，你一直沉睡不醒，是因为你觉得这世上已经再也不需要一个好人，不需要齐天大圣，不需要你这一束光。这世间最残酷的真相就是，生活不会因为你是个好人，就好好的对待你。 呢喃声从金属箱体中传来， 这世间已经不需要齐天大圣了。 可是无敌，你要明白，你做好人是因为你自己想做好人，不要因为别人怎么对待你就改变自己的选择。 呢喃声再次响起， 不需要了。 而且我今天所做这一切，就是想让你知道，你留在这世间的一束光，让恶魔也完成了自己的救赎。所以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有用的，此后自当有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 此时的李神坛不断虚化， 去吧，哪怕全世界都不需要你，但是你的师父需要你。 师父西天，我去过了，师父需要我，可我是谁？ 箱子的黑暗中，陈无敌仔细回想着，他曾经是齐天大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至江青，他曾经是斗战胜佛，那西天他去过了，可是好像自己的前世今生并不需要追溯那么久远。那少年的话语一直在黑暗中回荡， 无敌，当你感觉这世间的所有黑暗都在挤压你，不正说明你自己就是那束光吗？无敌，如果一个好人却不能被人承认，那就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你没有错。无敌，你就是那束光。 师父， 陈无敌想起来了，他是任小素的徒弟，仅此而已。刹那间，箱子缝隙中骤然绽放出万丈的光芒，那箱子的黑暗中，石像的全身上下有金色的光芒流转，宛如游龙。灰色的石皮渐渐松动，那禁锢着人间大圣的枷锁开始破碎，那坚硬的石皮像是被融化了一样渐渐褪去，显出里面的金色来，连同陈无敌背后的红色披风也颜色鲜艳了起来，像是一团火。下一刻，金属箱子破碎成粉，陈无敌提着金箍棒一跃飞上天空，只见他振臂一挥，背后的红色披风迎风如旌旗，他身上的黄金锁子甲早已完好无缺，头上的朝天翅直指云霄。恶魔完成救赎之日，陈无敌荣石为甲，灰雁成袍。李深潭笑了，灿烂的笑了，然后他随着自己最后一缕精神意志化作光芒消失于天地间。从今往后，他的世界再无艳阳，也再无风雪。陈无敌在天空中默默目送李深潭离开， 然后一跃百里飞向人工智能的另一支西南部队。追随着他的还有七彩祥云与天光。当他找到那支正在北上的部队时，只见陈无敌从脑后摘下一撮头发，迎风一吹，竟有十万金色猴子猴孙飘落而至。那部队中一人抬头望着陈无敌： 你就是陈无敌吗？很高兴见到你。 你高兴得太早了。 与此同时，黎明防线告破，人工智能的机械化部队风驰电掣地朝着178要塞开赴过去。灵知道西南的部队已经没有希望北上了，那他在西北的部队速度就要更快一些。最后一天，178要塞里所有居民都守在收音机旁边，想要听听如今的战况。家里没有收音机的便全家一起凑到邻居家去，大家一起屏息凝息地等待着时不时插播的一条新闻。男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可广播里的消息却总是传来噩耗。西北军的部队整建制地阵亡着，有时候大家听着听着便陷入了无限的沉默之中。有时候听到某个新闻说哪个部队集体阵亡了，收音机旁边响起惊天动地的哀嚎声，因为他们的家人可能就在这支阵亡的部队之中。178要塞街道上是寂静的，一场秋雨之后天气渐渐变得有些寒冷了，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缩缩脖子。静止在住处看了一眼手表，距离倒计时只剩下12小时的时间了。他穿好自己的白色西装，然后对罗兰、周琦、许蛮说道： 走吧，该我们做事了，不要辜负了西北军的希望。 说完他转身出了住处，门口已经有西北军的车辆在等着了。四人上车之后，车辆径直地驶向要塞以西的某个采石场。不知从何时开始，这采石场便已经戒严了，周围尽是穿着采石场工作制服的军人，悄然警惕着。许贤楚在采石场门外等候着，等他接到庆诊之后一言不发，转身带领众人朝里面走去。厂房内一名红裙女子早早就等在那里了，她便是代表庆诊与张景林谈判的人，也是整个计划的执行者。此时采石场的厂房里并没有用来榨山采石的机械设备，虽然外面看起来很简陋，但里面却极其富有科技感。进入厂房需要换上白色的无尘服，而里面则是大量的精密仪器，还有1374名正在忙碌的科研人员。庆诊穿着防尘服问身边的红裙女子： 一切就绪？ 一切就绪。 你说这里有可能遭遇导弹袭击，所以我来守护这里，但眼瞅着并没有导弹袭击啊。 庆诊摇摇头，也有些不解。 计算王室导弹部队射程的话，这里应该已经进入射程之内了，而且人工智能应该能分析出这里有异常，没道理不轰炸这里。我不确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是有人付出了努力帮助了我们。 咱们这计划真的能成吗？ 成与不成都要看任小素那边能不能撑过这12个小时，如果撑不到，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你觉得他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我不确定，但他还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 为了这一天，西南也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人在三山防线上战死，例如庆义；有人为了传递消息而死，例如唐周。但还有太多无名之辈的马前卒，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同一个希望而死去。他们曾一起陪庆诊登上银杏山，看山腰的银杏树层林尽染，他们为了庆氏的荣耀慷慨赴死。 而战争以外，还有庆氏的1374名科研人员以绝对的涉密状态工作着，没人知道他们在努力着什么，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庆氏觉得如果计划失败，那就真的没人知道这些人曾经付出过的努力了，所以他们不能失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撤离路径上， 人工智能西南部队并没有阻拦我们。 P5092 有些疑惑，按照他的时间推算，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差不多遇见挡在前面的敌军了，可是此时此刻他们面前依旧是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一定是有人将敌军拦在了南方。可是 P5092 想不通，到底是谁有这个能力，竟然可以挡住人工智能的近千万军队。这时候还是任小素突然反应过来了， 如果真的有人挡住了林的两支西南部队，那么排除一切不可能出现的助力，计算仅剩的那就只有李神坛了。 任小素做的是排除法，因为有可能这个时候出现并帮助西北的人只剩下李神坛了。当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时候，那么剩下的唯一选项就是真相。之前胡说就曾说过，李神坛去做答应任小素的事情了。李神坛答应的什么？李神坛答应任小素要用恶魔的救赎来换取陈无敌的归来。所以任小素忽然心中有了明悟，他的徒弟陈无敌可能已经回来了。想到这里时，他的内心便有一些激动，可是转瞬间任小素的心情又黯然了，因为他很清楚恶魔的救赎代表着什么。之前胡说说起李神坛的时候，神情中便有了一丝落寞，想来胡说也很清楚这个答案。 有一个朋友离开了。 这时候前方忽然有士兵高喊， 都有几班要散了。 任小素回头朝前方看去，赫然看到远处巍峨的要塞影子，如此的熟悉又如此的亲切。那宽阔的城墙就像巨人坚实的背脊，让人远远地看着便感觉很有安全感。虽然大家知道如今仅仅是看到了要塞而已，如果要继续撤退的话，最起码还得6个小时才能走到，因为178要塞太过巍峨高大了，所以当它的轮廓出现在视野里时，彼此之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途要走。可不论如何，看到178要塞便代表着看到希望。可还没等战士们来得及高兴呢，后方部队突然传来消息，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敌军的机械化部队，而且敌军的步兵陆地部队恐怕也很快就要赶上来了。这一消息传递过来的时候，任小素环顾四周，忽然发现很多人眼中都出现了些许绝望的神情。明明只需要拖住9天，可偏偏这最后一天眼看着就要失败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不可能在这种平原地形挡住敌军的，因为对方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只差一天或者只差半天，他们也许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了。虽然大家也不知道庆真与张司令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可既然张司令说了相信庆真，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有可行性的呀。然而好像大家都已经等不到那一刻了。任小素默默地伫立在人群之中，看着所有人心中希望渐渐消逝的模样，突然很想做点什么。这场战争打得太惨烈了。三山防线上庆氏部队整建制整建制的阵亡，但庆氏战士们临死前都在想着如何再拉几个敌人垫背。他们为西北黎明防线 争取到了最关键的数据与时间。第六野战师的战士们游击于敌人后方，就是为了再给黎明防线争取两天时间。黎明防线上，第一梯队、第二梯队防线上的将士们前赴后继的死去，甚至受伤了也不愿意跟随第一集团军撤退。所有人都只是为了最后胜利的一线希望，但眼看着这个希望也要没了。他必须做点什么，他一定要做点什么，他要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希望。 王运，帮我传达命令，第一集团军全体停止前进，就地寻找掩体准备战斗。张司令，任小素，你们带着伤员继续前进，我留下来带领他们打一场阻击战。 留下来打阻击战会死的。 那又怎么样？ 不用了。 坐在狼王背上的颜六元跳了下来。 你们继续撤退，剩下的交给我来。 所有人顿时一愣，大家没想到颜六元竟然会突然这么说。 怎么不相信我？我也是半神级别的超凡者。 一旁的小玉姐紧张地抓住颜六元的胳膊。 六元，你不能再使用你的能力了，真的不能再用了，不然你会死的。 颜六元默默地看着小玉姐，唯有一声叹息。他最放不下的还是小玉姐，在他心里，小玉姐早就是他的亲姐姐了。结果就在这时，狼王忽然仰天长啸，下一刻狼王转身朝着敌军迎去，而狼群则缓缓跟在他的身后。颜六元呼喊了两声，可狼王却始终没有回头。只见银色的狼群奔跑起来，越跑越快，他们的毛发迎风而动，看起来极其璀璨。 继续撤离，不要停留。 忽然间，任小素召唤出蒸汽列车来，并以全速独自驶向17813。第一集团军士兵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少帅怎么听到后方有敌情便独自走了？是在逃跑，还是有其他什么情况？只见那蒸汽列车在荒野上卷起巨大狂风，呼啸而去。谁也不知道任小素要干什么。王峰元看着离去的蒸汽列车，他诧异地看向张景林。 司令，这…… 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继续撤退路上，第一集团军内议论纷纷，所有人都在猜测少帅为何独自离开。有人猜测少帅是另有计划，但17813那边并没有什么援兵了，少帅就算赶到17813又能做什么呢？蒸汽列车全速行驶之中，距离17813越来越近。那17813城墙上的守备士兵看到列车时便赶紧喊道， 是少帅，赶紧开城门。 闸门缓缓放开，可任小素的蒸汽列车并未停留，直接从城门穿梭而过，驶向铜钟广场。正巧时间到了下午3点钟整，广场上的铜钟被人敲响了3响，钟声悠扬沧桑。17813的居民看到蒸汽列车时主动让开了道路，他们看到少帅独自坐在车头之上，面色冷峻的一言不发。 是少帅，怎么突然自己回来了？ 这蒸汽列车的方向是铜钟广场，这少帅去铜钟广场干什么呀？ 却见蒸汽列车在铜钟广场前戛然而止，越来越多不明真相的居民在好奇心之下追了过来。铜钟广场外围聚的人越来越多，万众瞩目中，任小素跳下蒸汽列车，大步流星地来到铜钟之前。 之前你们问我多少岁，我说有200多岁，其实我并没有开玩笑，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今年真的已经200多岁了。我就是001号实验体，200多年前曾经因为癌症与基因突变沉睡，我父亲是骑士创始者仁和，所以我比你们所有人年纪都要大一些。 我曾经见过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时代，几乎人人都有饭吃，九州大地上的人们安居乐业，享受着崭新的时代。那个时代网络发达，科技发达，似乎一切都比现在要好。如今这个时代里，很多人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电视机没有液晶的，大部分人的娱乐生活就是抱着收音机听广播。那些所谓的富人生活在我看来不值一提，大家也都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那时候从世界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也不过十多个小时的时间而已。我曾经说过，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彻底腐朽。可是当我看到大家为了那一线希望前仆后继的死去时，我忽然意识到，其实这个时代也并没有那么坏，在绝对的黑暗里真的孕育着新的光明。我没有什么大大的志向，以前总觉得自己有个小家就好了，我不愿意当西北军的少帅，未来也不想当西北军的司令，我总觉得就我这种人哪是当司令的料啊。但如果现在有人要把这最后一线希望都夺走，那我就想问问，这铜钟之下的二十几万人类先驱愿不愿意成为英灵，跟我一起杀回去。虽然成为英灵对你们有些不公平，毕竟你们已经为西北付出了那么多，现在却要成为别人的能力附庸，而且一旦成为英灵便有了再次死亡的可能，到了那时便是永恒的寂灭，连报纸都看不成了。 据罗兰所说，英灵并非永垂不朽，一旦遭受超过承受限度的伤害依然会消散，这也是任小素和罗兰一直以来都对这个能力表现得很克制的原因。 但是我真的很想让人工智能看看什么是人类的骄傲。 任小素独自伫立在铜钟广场之上，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27万的回应。此时铜钟广场外的居民也惊诧莫名地看着任小素，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位少帅进了178要塞之后就突然跑到铜钟广场，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大堆话。离得远，他们甚至不知道任小素说了什么。178要塞的居民不清楚任小素这到底在干什么。然而就在下一刻，铜钟广场的中心忽然有声音响起。 吾等愿意前往。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我们早就已经在等待这一刻了。 这不再是只有任小素能听到的声音了，而是所有人都能听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哟，一个金色的身影从中心走了出来，那是27万英灵中声望最高的李司令，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第一万个，第十万个。任小素原本以为自己能召唤一万英灵就是极限了，然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极限就是没有极限。越来越多的金色英灵从铜钟广场走出，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渐渐的，铜钟广场根本容纳不下了，数量庞大的英灵将居民们挤向隔壁街道。居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些金色的身影到底从何而来。这时突然有一个年轻面孔的英灵对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说道， 娜娜。 那女人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年轻军人，对方穿着西北军的制式军装，看起来格外英俊，她曾不止一次在照片上见过这位英雄父亲。17年前她正要去上学的时候，父亲给她塞了一颗糖，然后告诉她要出个远门，结果对方这一走就是17年，再也没有回来过。年纪小的时候他恨过对方，可长大就不恨了，因为他的爱人也是一位西北军人。 看着面前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女人顿时热泪盈眶，她终于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了。另一边，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看着面前的一位青年英灵，有些疑惑地问道： 方远？ 那叫做方远的英灵突然转头看向他，辨认了半分钟才迟疑道： 林科？ 40多岁的林科突然泪流满面： 你活过来了呀，我这17年每一天都在做梦，梦见战争开始那一天，我没有被调离哨所，我梦见跟你们一起战死了。 那你他妈可真够惨的呀。 渐渐的，所有人都明白了，铜钟广场中央的那位少帅正在复活西北军过去的所有先烈。 西北军的先驱英烈全都复活了， 先烈们跟着少帅来拯救17813了。 铜钟广场外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欢呼声中几乎所有人都只有一种表情，激动到极致的热泪盈眶。那些曾为西北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都活过来了。任小素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血液仿佛重新燃烧了起来，开始沸腾。他转身朝17813外面走去，所有金色的英灵便跟在他的身后。有英灵在后面高声对居民喊道： 有认识卫子路的刘旭吗？告诉他老子活过来了，正要上阵杀敌去呢。 原本以为这小子好拿捏，结果竟然是个200多岁的老怪物，这他妈是认了个祖宗啊。 那咱们现在成了英灵，等仗打完了是不是就可以揍他了？这货之前可没少恶心咱们。 对啊，这事儿可别忘了。 任小素没去听后面的英灵说什么，他的步伐越来越快，直至奔跑起来。金色的洪流便追随在他身后，一路杀向城外，迎着敌人来的方向遥遥的便发起了冲锋。这是任小素第一次使用英灵神殿的能力，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英灵。罗兰的英灵虽然身体素质有了一定增幅，但事实上增幅也很有限，只有原先的 1.5 倍左右，毕竟罗兰自己实力确实不怎么样。但任小素不同了，他本身就比罗兰强大太多。英灵们感受着自己崭新的躯体，他们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强大体验，几乎所有人的力量都有3倍的增长。这是一支数量为27万的 T3 部队，还都是西北军历史上最骁勇善战的战士。任小素狂奔在金色洪流的最前方，从天空中俯瞰下去，他身后的金色洪流是如此的恢宏与壮阔，杀气腾腾。战场上，任小素归来之前，燕六元恍惚间回忆着自己是何时与狼王相识的。他从039号实验室的无尽黑暗里醒来，耳边全是被困的实验体们愤怒的嘶吼声。那些实验体苏醒的时间要比他更早一些。年幼的颜六元能够感受到实验体对他的渴望，他们渴望着他的血肉，似乎这些能让他们成为完整的新人类，而不是一具行尸走肉。他悄然地离开了那里。与实验体不同的是，他和任小素所处的是病房，而不是囚禁实验体所用的囚笼。天上飘起了雪，颜六元茫然地在雪地中行走着，直到他鼻息中出现了温热的血腥气。小六元在雪地中战战兢兢地想要逃离，可是就在他转身的时候，听见了一头幼狼的呜咽声。他慢慢地转身回去，在雪地中找到了受伤的幼狼，看着对方腹部被野猪拱出来的伤口。狼群狩猎之后，幼狼却再也无法跟上狼群的步伐。颜六元莫名的感觉，这只被狼群抛弃的幼狼就像是被那辉煌时代抛弃的自己。他找来石块割开自己的手腕，然后将血液 一点一点滴入对方的嘴里。连颜六元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举动会为将来埋下什么样的伏笔。所以，颜六元出现在镇上之后，113号集镇附近才渐渐有了狼群的传说。那是一群连人类都无可奈何的狼群。当任小素第一次遭遇狼群袭击的时候，直到狼王撕开他胳膊上的皮肉时，那似曾相识的血液味道让狼王记起了一切。任小素成了狼群口中活下来的狠人。再后来，任小素第一次进镜山的时候，狼王始终追随着任小素的脚步。可那支队伍承受的所有伤害都是实验体与人面虫造成的，其实狼群并未真的攻击过他们。狼王小心翼翼地跟随着，被他们当成了追逐。狼王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任小素与颜六元身上流淌着一模一样的血液。其实当颜六元第一眼看见狼王的时候，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距离未血之日已经十几年，对方以十年报恩，最终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结尾。有时候颜六元会感慨，狼王做到了很多人类都做不到的事情。 再见了，我的朋友。 他随着第一集团军转身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头。狼王在奔赴战场之前，最后回头看向颜六元的背影一眼，像是终于释怀了什么似的，扭头与颜六元以相反的方向各自前进。那些看着这一幕的西北军士兵们忽然觉得，他们明明和这些狼群也没什么感情，大家也不过是见过几面而已。然而此时，所有人却发自内心地感到悲伤。此时狼群迎着人工智能部队而去，在他们即将与敌军遭遇的前一刻，狼群竟然化整为零，以此来躲避敌军的火力封锁。可是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再一次展现了极其强大的微操作能力。当狼群化整为零分散开来的时候，那机械化部队作为堡垒掩护的后方步兵部队，竟是以精密的火力封锁线遏制了狼群的所有进攻。一声轰鸣，颜六元离去的背影顿了一下，他知道那是敌军使用 RPG 火箭弹的声音。这数百万人的人工智能军团逐渐依靠强大的火力优势将狼群牢牢包围起来，迫使他们动弹不得。将狼群包围之后，人工智能军团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只需要几万人的部队便可以围杀狼群了。而这几万人对他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倒计时三小时，此时距离任小素离开似乎已经很久了。他们不知道任小素去干嘛了，也不知道任小素此时要用双腿狂奔过来。他们只知道第一集团军将无可避免地和人工智能部队进行战斗。身后的人工智能军团正以八支纵队呈扇形包围过来。在这庞大的军团之中，装甲部队始终在前线作为移动堡垒，而这些移动堡垒的身后甚至还有人肩扛着能源补给。一旦有坦克车、装甲车出现油箱见底的情况，便立刻有专门的后勤部队来输送补给。以往所有部队都将补给线视作生命线，可人工智能不需要，因为它所控制的人数太多了。西北两支部队人数合计近千万，它甚至可以随时携带着所有补给推进。而食物向来都是就地取材，大部分人类知道可以吃却不愿意吃的东西，在人工智能这里都是食物。眼看着人工智能军团越来越近，甚至两翼已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王韵，你带着伤员先走，不要让他们在这里拖累战斗。 王韵哭笑不得，哪怕到了这个时候，P5092说话还是依旧无情。 这时候一直听着这一切的胡说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哎，你们都走吧，我来再给你们拖住几分钟。 几分钟听起来稍纵即逝，可是当灾难降临的那一刻，几分钟是如此的宝贵。说完，没等大家有反应，胡说便已经迈步迎着人工智能军团走去。一个人面对近千万人，所有人看着胡说的背影，心中突然有种难以抑制的悲壮。英雄老了，可老了的英雄依然是英雄。只见胡说原本上了年纪有些许佝偻的背部挺直了起来。 其实论送死怎么也轮不到你啊，应该是我们这些西北军去才对。 胡说却笑着摆摆手， 唉，没有牵挂了，该离开了。 这时候的胡说其实已经明白一切，当他发现西南那两支人工智能军团并没有出现在战场时，就明白自己的小外孙可能已经不在了。他不想让李神台在路上太孤单，所以赶时间。当胡说与敌军接触的一瞬间，只见他两袖竟是抖出了24柄薄如蝉翼的飞剑来，在他身周环绕着。那24柄飞剑像是天空中的流星，摧枯拉朽地毁去一切面前之物。胡说并未停留，他径直地朝敌阵之中走去，宛如走入无人之地。人工智能军团将他彻底包围起来，就像是海啸吞没了一座孤岛。张小满望着胡说消失的背影， 我带着第六野战士剩下的兄弟们去吧，人家一个和西北毫不相关的老爷子都能挺身而出，第六野战师没道理缩在后面当怂蛋。虽然我坚信还有三个小时我们就能迎来胜利，虽然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有一些可惜，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幕，可我张小满也没别的本事了，以前我就是尖刀连连长，现在做这些刚好顺手，作死嘛我最拿手了。 P5092 你是现在最理智的人，所以你应该知道带领大家继续撤退才是最好的选择，别浪费我们争取的时间。 说完他根本不管 P5092 再说什么，直接对着第六野战士的战士们怒吼道， 敢不敢和我一起去送死，老子也没别的好说，只能保证老子会死在你们前面。 第六野战士的战士们突然笑了起来， 总算他娘的有点师长的样子了，要是没今天这一出，我都快忘了你张小满是咱们师的师长。 他妈的，老子平时不是要在少帅面前藏拙吗？ 别他妈吹牛了。 一万多第六野战师将士一边聊天一边奔赴迎面而来的敌军。张小满在一处荒野上选了作战地点，其实也没什么好选的，平原地形连个掩体都不太好找，纯粹是看哪里顺眼风水好而已。 P5092 平静地望着那些离去的人，然后下令 继续撤退。 可还没等张小满他们走多远呢，远方有一架蒸汽列车正快速驶来，哪怕隔得很远，大家也能清晰地听到蒸汽列车那独特的呜咽声。 少帅回来了，少帅回来了，少帅回来了。 大家精神俱是一振。 不对，这蒸汽列车只有六节，而且车身是灰色的不是黑色的，烟囱里喷出的烟也是灰色的不是黑色的，这是王从阳。 众人疑惑了，王从阳就是那个被少帅追杀过的人吗？他怎么出现在战场上？不是据说他在巫师国度隐居了吗？就在这疑惑中，那灰色的蒸汽列车竟从北方直接驶向了人工智能军队。装甲部队中的坦克缓缓偏移炮口，炮弹精准无误地直直轰向蒸汽列车的车头。可正当所有人以为王从阳要死的时候，那车头前方竟是突然出现了一口数十米大的黑锅， 硬生生挡住了炮弹。轰鸣声中，黑锅竟是毫发无损。蒸汽列车顶着黑锅一往无前地驰骋着，待到他与敌军只相距1公里的瞬间，西北军所有将士看到那蒸汽列车里似是有光芒一闪而过。只见整片大地开始翻滚，犹如波浪一般朝着人工智能机械化部队席卷过去。那土浪声势骇人，宛如月球引力掀起的潮汐。刹那间，天空骤然出现一枚巨型陨石，从天际划着巨大的火焰斜斜坠落而下，在敌军的机械化部队中砸出了一个庞大的深坑，地面也在震颤。 这是巫术，巫师怎么跟着王从阳一起来了中原？ 谁也没想到，在这战争的最后一天，他们想到的没想到的人全都站了出来。每个人都或许有着自己站出来的原因，但所谓之事却只有一件，那就是为其他人争取最后一线光明。李英允、秦生等12名骑士默默地遥望着那些蒸汽列车上的巫师。任小素给他们说过，自己曾在巫师国度见过父亲的另外一支传承，现在想来对方就是了吧。刹那间，陈九也和李英云等人对视一眼，冥冥中彼此都感受到了相同的信仰，这是一种莫名的心灵感应，虽初见却相识如故。不过蒸汽列车并没有跟敌军死磕，短暂阻挡对方的前进脚步之后，立刻掉头驶向西北军这边。这时候便再也没了之前一往无前的气势。待到蒸汽列车来到第一集团军近前，车上的王从阳对着众人大吼： 哎，友军不要开枪，是友军，快把伤员都抬到车上来，我带着他们先行一步，这敌人也太他妈多了，我们打不过，只能帮你们拖延一些时间了。 大忽悠朝车上看去，车上的人他都认识，小夏、小梅、陈九、陈安安，当然也有许多他不认识的新面孔。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离开的时候太匆忙了，所以我总觉得你们可能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小苏帮了我们，我们自然也要帮他，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大兴西北，小苏经常说的这四个字来着。 大伙又感慨，这大兴西北的事业算是在任小素手里彻底发光发热了。他没想到任小素的魅力足以大到对方全凭一个猜测就不远千里地赶来驰援。所有人心里有着一种莫名的悸动，或许这就是人类的骄傲吧。大忽悠看向王从阳： 那你又为何回到中土来？ 你们见了任小素帮我转告他，大家两清了，别他妈再追杀我了行不行？还有所有通缉令必须全部取消。 哼，没问题，我去帮你说。 行了。 王从阳眼见伤员全都抬上蒸汽列车之后，立刻动身朝1781赛驶去，留下陈九等人与西北军并肩作战。王从阳自己可没打算与西北军共存亡，36计当然走为上计。张小满看着离去的蒸汽列车有些无力吐槽，这货大概是大家见过最怕死的超凡者了，他但凡鼓起勇气一次，可能现在就已经离开这美丽的人世了。不得不说，怂这性格也确实适合活在这个时代。 继续撤退吧，张小满你赶紧归队，不要浪费别人为我们争取的时间。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别人用命换来的。此时虽然他们正后方的敌人被暂时拖延住了，可是人工智能军团的两翼却渐渐包围过来。那马上就要形成合围的两翼就像是一头怪兽的深渊巨口，要将西北军一口吞下似的。倒计12小时，巫师们以陈九为首想尽办法地破坏地形，以此来阻挡人工智能军团的前进步伐。所有西北军心里都憋着一股气，被敌人追打了这么久，不断地有人慷慨赴死，他们内心里像是燃烧着一团火， 要把血液都烧至沸腾。可理智却告诉他们，他们要做的就是撤离，然后以更多的耐心等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